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前面原子萧曾说过，桑景行江湖排名第六，而易辟尘可能在三与四之间，但其实这些排名仅仅只是一个大概，榜上有名的人武功肯定不是止步不前的，水平也会偶有变动，并不是说桑景行排第六就一定会输给易辟尘，那完全不是这种算法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稍有差池就可能全盘改观，高手过招绝地尚且能够逢生，以弱胜强也是有可能出现的。不过萧瑟与李青鱼的胜败显然不是这个以弱胜强的例外，李青鱼发挥稳定，百招过后秋水剑发力，剑法如天女散花，剑气光滑四溢，萧瑟明显不敌。善刃虽然厉害，却渐渐多了一些破绽，像武功高的旁观者如易辟尘、沈乔、赵池莹等都能瞧出这些破绽来了，李青鱼又如何会瞧不出？当即剑幕如雨铺天盖地，将萧瑟逼得无路可走，不得不抽身飞离数步，站定之后认输。 都说纯阳观剑术卓绝，远超玄都山，如今一剑果然名不虚传。 你天资本来不凡，只可惜用心太多，不能专注武道，要更进一步恐怕很难。 我能不能更进一步就不劳阁下费心了。 萧瑟夸的是纯阳观，不是李青鱼，意思是李青鱼之所以厉害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厉害，而是师门厉害，还要把玄都山也拖下水，挑拨一下沈乔与易辟尘之间的关系。可惜他一番心计用错了人。李青鱼面无表情，看他的样子就像看一棵树，毫无波澜起伏可言。李青鱼的目光从萧瑟身上移开，落在袁秀秀身上。方才袁秀秀与易辟尘那一句之后，实际上谁都没有先动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等李青鱼和萧瑟的结果。 不知青鱼能否与袁宗主一会？ 哼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 是与不是，总要一试才知的。 袁秀秀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双袖陡然抛出，气劲分作两股倏然而至，当头漫涌而下。李青鱼猝不及防，不得不抽身后退，袁秀秀却跟着飞身上前，紧追不舍。纯阳观的轻功已经十分厉害，他的轻功却还要更胜一筹。衣袂飘然，广袖云舒，乍看直如洛神在世，哪里有半分合欢宗妖女的情状。李青鱼没有跟袁秀秀交过手，由徒观师，之前他觉得袁秀秀武功就算比萧瑟强也强不到哪里去，更何况坊间传言合欢宗靠采阴补阳来增加内力走捷径，很是令人不齿。谁知道不比不知道，不单李青鱼，连旁观者也大吃一惊，完全收起先前的轻视。赵池莹更是感慨道， 袁秀秀能为一宗之主，果然有其厉害之处啊。 方才袁子萧给天下英雄排名，将袁秀秀排在第九，赵池莹却榜上无名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未必服气。如今一看才知道，袁子萧的排名的确有根有据。如果他现在上场跟袁秀秀比试，未必就能比李青鱼的表现更好。说话间，袁秀秀已经借由先发制人的优势，将李青鱼逼至山崖边缘。就在对方要奋起反击的时候，他忽然又抽手撤退，轻飘飘一如去时，一退就是数十步远，落在纯阳观插在地上的一杆旗子上面。旗子迎风飘荡，布料柔软，他却居然能够立在那上头，直接将全身重量视如无物，这份功力简直惊世骇俗，令人瞠目。先前再有人因为她是女子身份而小看的，又或者不服气对方名列天下十大的，此时就知道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了。 我已经说过了，你不是本座的对手。 青鱼的确不如袁宗主，让宗主见笑了，还是让贫道来讨教吧。 若没有方才李青鱼和袁秀秀那一出， 大家对袁秀秀和易辟尘的交手也不会太过期待。眼下见识过袁秀秀的厉害，便都对接下来的一场比试翘首以盼。谁知易辟尘才话音刚落，就又有数人从山下而来，为首的是一名男子，其后相随却是少女数名，里头就有沈乔再熟悉不过的白蓉。至于打头那个男人，沈乔更不陌生，他与对方曾经在长安郊外交过手，最终以一人重伤一人武功尽失的结局落幕。他认得对方，对方自然也认得他，两人四目遥遥一对，桑景行露出一个淫邪到几近露骨的眼神，将沈乔由上而下打量一遍，这眼神里头还有股别样的残忍与怒意。沈乔容貌极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她乍一看如春风般温柔，但只有接触过的人才知道她骨子里还有股凛冽不可摧折的傲气。桑景行与沈乔打过交道，如何会不知道？上回他本想对方是个无害柔弱的人物，没想到到头来啃了一块硬骨头，还吃了一嘴的沙子，但这反而激起了桑景行的征服欲和嗜虐欲了。他这段时间没有贸然来找沈乔，一是对方行踪不定不好打听，二是听说对方武功大进，连合欢宗的长老都给杀了。桑景行虽然对美人十分上心，也没兴趣为了美色把性命给丢了。一别许久，桑景行一眼就在人群之中认出沈乔，只觉对方越发清润秀澈，一身仙骨冰雪之姿，不论衣裳华饰，却分外有种洁净出尘，令人恨不得将他扒光衣裳在众目睽睽下玩弄，看他悄然变色，看他哭泣求饶，何等爽快。想及此，他心底不由得燃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火焰。桑景行的眼神露骨无比，在场无人不见，唯独一个沈乔却如老僧入定，半合眼帘，将他视如无物。玉生烟起身挡在了沈乔身前，为沈乔出头是次要的，幻月宗与合欢宗素来不和，后者更趁着燕无师离京被围攻之际，直接叛离齐国，投入宇文赟的怀抱，以皇帝为靠山，将幻月宗的势力收为己有。玉生烟早就看合欢宗不顺眼，此时不出头说话才怪。 堂堂合欢宗长老，竟和见了肉骨头的恶狗一样，实在丢人。 连你师父燕无师都不敢这样与我说话。 他这句话带上内力，与佛门的金刚狮子吼效果差不多，但威力更强，传到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无一遗漏，众人都觉得耳朵有些发疼，玉生烟尤其如此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已防备着桑景行会突然出手，但没想到自己仍旧低估了对方。桑景行冲着他而来，他所听到的声音威力比旁人还要强上数倍，当下就脸色一变，心头震荡，几乎呕出血来。好在旁边伸出一只手及时将他扶住，顺带又有一股真气如潺潺溪流传送过来，令玉生烟顿时舒服不少。 向晚辈逞威风，桑长老想必是觉得很有脸面了。 沈乔的话同样运上内力，却没有像桑景行那样狂放无忌，而是树荫呈现，直接冲着桑景行而去。桑景行抬袖微微一震，将对方的攻势化解大半，剩下的小部分仗着自己内功深厚硬生生吃下。片刻之间，两人就已经不动声色交了一回手，但要说孰强孰弱，也不可能在这半招之间就见分晓。桑景行觉得沈乔的武功大有长进，沈乔也觉得桑景行不愧是被袁子潇列入宗师级高手的一人，两相对视。 沈道长眼睛大好之后，双目顾盼有神，更令人倾心了。果然是目为心神，美人再美，也还是需要一双好眼睛的。 他这眼睛竟一刻都离不开沈乔。不行，万万不能坏了正事。既然在少公主口中 桑长老名列天下第六，而我仅仅是天下第九，那么让我这第九去与易观主交手，未免辱没了易观主。 我既然排名第六，不知道易观主又排名第几啊？ 方才琉璃宫袁绍公主说，易观主的武功在三四之间，尚未定论。 哼，既然如此，若是我赢了易观主，这天下第三，岂不就是由我夺得了？ 今日既然是世剑大会，合欢宗总也该遵循江湖规矩，以一对一才是，免得落人画饼，说我们合欢宗仗着人多势众上门砸场。必派桑长老想向易观主请教，不知易观主意下如何？ 早就知道合欢宗必然有备而来，一定不肯善罢甘休。如今是桑景行还是袁秀秀都无甚区别，我今天左右都要让合欢宗知难而退。如若不能狠狠震慑这帮人，别说收拢人心结盟对抗了，就连对纯阳观其他门派的人都会大失所望。这桑景行虽然好色残忍之名远扬，但也是一名绝顶高手，我自当小心为妙。 世剑大会既然人人可来，合欢宗自然也不会被拒之门外。久闻雕龙掌大名，今日贫道正要讨教。 故所愿也，易观主请。 在袁子潇给天下武林高手排名之前，易辟臣曾被认为是能够列入天下前三的人物。虽然如今袁子潇说易辟臣的武功在三四之间，但在众人眼里，易辟臣的身份威望并不因为排名略往后靠而降低。他不出手则已，这一出手必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。桑景行以雕龙掌闻名，不过也不意味着他不会用剑。此时他往身后一伸手，白绒立时双手奉上一把长剑，形状古朴。桑景行也没接手，而是直接抽剑出鞘，剑身剑光则如霞光氤氲，一望便知是好剑。他将剑往下一挑，真气霎时通过剑身传向地面，又击得地面尘土飞扬，石块平地而起，犹如被真气所引，巨浪一般朝易辟臣翻涌而去。桑景行紧随其后飞身而起，人影与剑光合二为一，令人目眩神迷，叹为观止。原还觉得易辟臣必胜无疑的人，此时却不敢再下此定论。众人睁大了眼看着眼前战局，生怕漏下一丁点精彩。沈乔正专心观战，不料袁秀秀朝这边走来，竟向沈乔发起挑战。江湖规矩，一般主动上门的挑战是不能推的，因为一推就显得怯战，就算被挑战者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日后也难免被人看清嘲笑。更何况按照袁子潇方才的排名，沈乔既然排位前于袁秀秀，那么更不可能拒绝对方的挑战，否则岂非显得名不副实？换作其他时候，玉生烟早就在旁边看戏了，魔门中人哪里是那么乐善好施的？哪怕玉生烟和沈乔有过一些渊源，也不可能沈乔一有什么事儿，他就挡在前面。可是这次来之前，燕无师曾有过交代，让他必要时帮沈乔挡掉一些麻烦。玉生烟虽然不解其意，也只能严格贯彻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